嗱，咁不如听下 Oscar 又点样睇呢一套戏先啦，好嘛？无限之战。好啦，咁啊 ，Oscar 讲一讲你对呢个无限之战有咩睇法？ 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即系复仇者嘅 fans 嚟嘅，即系唔系每一套作品都有睇过晒，但系都睇过我谂四分三左右啦。咁即系今次呢套无限之战，好多人都会有好大嘅期望啦。咁我觉得我自己睇完呢套戏咧，觉得都满足到呢一个期望嘅，但系同时有感觉就系、是。即系套戏有啲都有啲明显嘅瑕疵，可以做得更加好。 例如，咁即系你讲下系咩瑕疵，或者做得更加好嘅地方？ 因为即系我哋作为一个观众，我哋睇到今次嘅即系开剧透啊嘛，系嘛？ 可以，我哋一开场已经讲明噶啦，系。我 就 系香港唯一剧透节目，系啦，唔中意宣传，唔中意听故事嘅朋友，即系啊，讲多次，系啊，系。 因为就系讲嗰个奸角。话嗰个灭霸啊嘛，就系佢即系有个手套，咁咧就要集齐六粒嗰啲宝石，就即系如果一旦集齐咗六粒宝石咧，就可以达到佢嘅一个终极目标啦。咁佢嘅终极目标咧就系、是、令到成个世界嘅人口就随机咁样减少一半，咁就解决咗呢个人口过剩嘅问题，就即系成个世界咧就会运行得畅顺啦咁样。咁成套戏就系讲呢个奸角。或者呢个角色啦，佢点样去集齐嗰六粒宝石？咁呢六粒宝石，我谂啲 fans 都知噶啦。咁有咩空间宝石啊、心灵宝石、现实宝石、力量宝石、时间宝石、灵魂宝石，咁呢六粒宝石啦。咁既然个故事讲到话，其实啲宝石咁重要，即系可能每一即系有啲英雄佢自己会有自己嗰粒宝石嘅，可能奇异博士佢有时间宝石嘅，或者。之前啊，洛基咁佢又攞咗粒宝石嘅，但系喺套戏入边咧，其实个奸角佢即系虽然佢嘅实力好强，但系咧就冇充分咁样去表达到其实每一种不同嘅宝石究竟佢有咩用途，即系佢有用过某一啲宝石嘅，例如即系其中喺个情节入边，佢有个时间，即系有少少时间倒流嘅情节啦，咁就有用到个时间宝石嘅。但是我睇翻其他宝石嘅资料，其实即系其他有啲宝石都好犀利嘅，例如灵魂宝石话可以控制晒咩成个世界嘅灵魂。咁究竟咁即系点样咧？就系套戏入面比较少交代呢样嘢，定系 因为佢都谂唔到系点样，系咪？ 系咯，咁我唔知道究竟漫画入面会唔会真系有详细讲翻，即系呢一宝石佢曾经用嚟有啲咩、啊？ 漫画一定有嘅，漫画一定有嘅。 系啦，但系套戏又完全即系唔系好表达到出嚟咯，所以我就觉得呢样嘢系即系一个可以超色嘅地方嚟嘅。 嗯嗯嗯嗯嗯嗯， 系啦， 亦都 系 对宝石 最大 冇特，即系冇即系充分去表现佢咧，攞完呢啲嘢。有乜嘢用先？咁竟然佢就冇乜点即系讲得太多咁样，即系你竟然讲到嗰样嘢咁犀利啊嘛？咁你唔该解释下大佬咁样系嘛？倚天屠龙你讲到攞到可以号令天下，咦唔系？金庸真系有解释噶，系咯？ 系冇错。 原来嗰两把刀同剑唔系净系两把好似好劲嘅刀剑，里边收埋咗吓一个宝藏同埋武功咁样系啊，系咯。咁你俾个原因系啊。 系，同埋仲有第二样，即系少少嘢可以讲下、就系呢一套《无限之战》系我觉得，暂时可能系唯一一套，即系复仇者或者佢其他嗰啲周边电影，系需要可能观众需要有一啲漫画知识入去会好少少，因为成套戏系讲紧嗰个灭霸系即系周围走咁搵宝石噶嘛，咁咧佢就走访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嗰啲地方咧，即係可能昙花一現出咗嚟，但係可能對於我呢啲唔係粉絲嘅人嚟講咧，我係唔知嗰度係邊度嚟，跟住嗰度無端端咧，又會有個主持人或者有個人喺度等佢啊，或者守護住嗰個地方喎。咁即係作為一個唔係迷嘅人咧，就即係唔係好知做緊咩咯。但係 如果睇齊咁多套戲，有冇機會其實已經係 OK 嘅咧？即係已經係 咁我唔 其實都唔係好 OK 嘅咋， 都唔 OK 嘅。 睇齊係我睇齊嘅， 係 其實都唔係好 OK 嘅咋。 明白。 因為有啲地方你可能喺 從來冇 集裏面咧，就係講少少嘅啫，你唔會擺個深度啊，根本就係。 即係你知以前係有出現過，不過就冇都冇乜點講咁樣，都唔其實都唔知係咩嚟㗎咁樣咁。 係啊， 可以舉個例子嘅就係阿雷神佢 即系话要整翻佢把武器啊嘛，跟住佢就去咗一个地方嘅、 那個， 叫侏儒岛。 嗰度啊，肯定冇出现过啦，嗰度就。 咁、我又系唔知边度嚟嘅，跟住嗰度无端端又系啦，有个侏儒。 嗰、那个新地方嚟嘅，嗰、那个新地方嚟嘅。 系啦，系 啦。咁但系红骷髅出现嗰度都算系新地方嚟啦，系咪咧？ 系啊，嗰度又系唔知边度嚟嘅。 即系从来当然冇讲过啦，因为红骷髅都唔知道飞咗去边噶嘛，喺美国队长一嘅时候。 突然之间就出 现。系我就唔知啦，即系我唔知道。即係睇曬所有嘅， 冇嗰個肯定冇嘅，應該係啊，係啊， 係 OK， 嗯， 係咯，嗰啲係奇怪，同埋佢哋可以走來走去穿梭唔同嘅星系咧，係、真係好似行過隔離屋咁簡單嘅咋， 係，即係冇過程咁樣好似嚇。 我睇完成套戲，我唔知道佢哋個時間線係點樣行法啊？ 嗯、 即系阿蜘蛛侠、阿奇异博士、阿 Iron Man， 佢哋嗰度咧，好似系发生喺几个钟头里面咁嘅啫。但系阿美国队长嗰度咧，就好似发生咗几日咁嘅。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嘅，有啲系。 即系交代唔到个时间流动，你先系。 吓、我唔知系佢哋同时发生啦，定系有前有后啊，定系佢系回忆啊？根本我唔知嘅。 即系佢嗰个时间系真系睇嗰阵系顺住，佢顺序噶。 系啊，系啊。 定系佢自己有前后跳过啊？定咩都唔 系 好清楚嘅。 但系因为套戏佢剪接得快啊，节奏同埋快啊，你睇嗰时就唔觉噶。 系，但系你谂翻转头就好似好混乱啦。 嗯哼。咁怪嘅、啊，点解啲时间喂唔同星系你可以真系一分钟之内穿梭无数嘅唔同空间、啊？真系而家，即系会觉得佢究竟有冇解嘅咧？咁样咯，系我唔知 Oscar 有冇咁嘅感觉啊？系。 呢样嘢我就都冇乜去考究嘅，即系佢讲到佢咁劲嘅话，咁佢闪嚟闪去都得啦。 咁啊系，但我觉得个时间好似过，大家过嘅时间好似唔同 系明白。 定系佢过嘅时间真系唔同嘅咧，系即系你有权去咗龙宫城咧，吓去咗几日噶嘛。咁啊，但系其实上翻嚟已经过咗几千年啦，咁啊都有权嘅，系咯系咯。佢嗰个唔系现实嚟，咁即系唔系我哋个时空嚟噶嘛，咁都有权嘅，系咯。即系你去咗啲精灵世界，咁佢有冇权？佢个时间系比我哋过得快嘅咧，咁都有权嘅。 同埋有时啲地方转下咧，即系我都有啲乱咧，即系又唔识嗰啲地方，佢哋无端端啲角色又系翻埋一齐，我都唔见。 都得去咗边咧？ 系啦，又撞翻，又可以一齐去打大佬咁，即系咁样我都 唔知。即系如果可能，你本身对个背景好清楚，可能就会清晰啲。 冇错，可能好啲嘅， 即系可能你一睇开漫画，佢一提个地方名，你系叮，你知系乜嚟嘅，咁样咁咪好啲咯，咁样。即系你睇星战咁样，咁到底嗰个星球乜鬼嘅星球嚟噶？咁你怎睇个表面？咁你以为阿 Ray 嗰度咪即系阿 Luke 嗰个星球咧？唔系啊，佢讲个名俾你听。咁啊，我点会记得个名？咁唔系喎，其实好出名噶嘛。即系开头啊 ，New Hope 嗰个星球 Tatooine 系出名。咁但系你对香港嗰阵，佢点会记得啊？咁佢咪见又系沙漠嚟，佢咪以为同一度咯。 系 咯，咁你见到嗰度有白色嘅，咁有人竟然问喎 ，Last Jedi 最尾嗰度系咪斗个快点战嗰个星球啊？吓，咁又系白色咁喎，咁我吓我搞错，你讲嗰啲盐嚟噶， 一个系盐，一个系雪嚟 啦。你睇你佢鬼知咩？大佬盐同雪有咩唔同？你问一般人知唔知啊？有啲人一世都未见过雪嘅，你知唔知啊？除咗雪柜入边嗰啲之外。系啊，佢、 okay. 以为唔系，佢都唔记得，佢咪净系记得一片白色啫嘛。其实嗰啲系盐，你估佢又好记得咩？讲真，但我反而 讲起星球大战， 一样 嘅。讲起星球大战，我又有谂起嘅，其实系。 嗯嗯。 嗱，呢个系复仇者，咁我唔计第二集，即系第二集，我觉得同阿灭霸冇关系嘅，都计。 完全冇关系。 咁系吓，咁我就计复仇者一同埋三同埋四，我觉得佢系喺度翻拍紧雕刻。帝国反击战同埋武士复仇嘅啫。 哦，咦？点解咁觉得咧？可以解释下。 我自己谂到嘅就，我唔知点解会咁啊。一第一集，你好明显系一个独立故事啊。你 啊，系啊，系啊。 故事嘅存在嚟噶。 系。 即系佢系打输咗嘅。 嗯。 就冇咗当完成晒成个作物完咗噶啦，即系可以独立完噶，佢系冇尾落去嘅。跟住就到呢一集无限之战啦，无限之战系输噶嘛，佢哋胜嗰方啦，当胜嗰方系输嘅。其实都有细个反击战，咁啊，灭霸亦都有个女，亦都系关系性好大嘅。喺呢度亦都有个讲个亲情讲得好大嘅，即系同阿银行。 又系 I am your father， 又有呢样嘢啊。 佢冇讲呢句。 唔系，但系个关系系咁啊嘛。 个关系咁，同埋咧， 佢会将唔同嘅人分咗小组啊。 嗯，冇错冇错，一个就走咗去 集翻埋 去 Ewoks 嗰度，一个又去咗边度咁样。 佢会比帝国反击战更多组啊，即系分多咗几组嘅啫。其实 我呢个唔 系，但系个狼其实个狼其实系一样。 你讲佢个架构有啲似，个 架构系一样嘅。咁到咗第三下一集第四啦，好明显就应该系开头点样救翻晒今集全部消失嗰啲人，然后再集结。再反擊，即係如無意外，應該都係咁噶啦。咁啊，即係最尾係冇事復仇咯。即係我 最尾係阿滅霸係做翻好人啊嘛。 係啊，大機會係會變翻好人嘅。 係佢救翻曬佢哋嘅，其實最後 我唔知點解我睇完之後行翻出嚟。 你都可以咁講嘅，因為當你抄一套經典嗰陣，你會成為另一個經典嘅機會好高。 其實可能又唔係話未必係抄，只不過可能即係太經典啦嗰樣。 哦，咁唔係嘅，係抄嘅。因為我可以同你講咧，呢個蜘蛛俠一二三咧，其實專登係用咗基斯同阿里夫嗰個 Superman 嚟個籠嚟擺落去噶嘛，係啊係啊係，佢專登嘅。 佢同星戰都有啲。 咁你話佢呢度有將呢個架構嵌上去咧，係一啲都好正常啊，應該咁講嚇。即係 個結構問題。 你而家今次個新嘅星戰呢三部曲其實都有噶，都係將 係呢個 即係正傳嗰三部曲冚係啊。咁呢個佢自己冚翻自己啦，直情係咯。咁佢嗰個架構本身都有佢一定嘅，即係個即係佢嗰個結構係有一個作用嘅，其實係唔係話亂咁。以前啲戲唔係亂咁寫噶，啲嗰啲架構係有意思嘅。系啊，同埋好多人覺得杜比仔嗰個超人好睇，佢唔知道係因為裏面係有呢個超人呢個架構喺度嘅原因，呢個好大影響嚟嘅。佢成日以為係杜比仔做得好啊。其實如果調轉呢個係加菲仔咧，就加菲仔做得好嘅，你覺得？係主要係嗰個架構令我覺得好睇啊，即係嗰個嗰個架構令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係冇錯，係咯。咁 我哋喺呢個講都有道理啊，呢度係啊，係咯。 Oscar 可以再继续你有啲咩吓？ 有咩睇法？ 系 都，但系我反而就其实几欣赏套戏嘅开头，即系套戏开头就系连接翻女神三噶嘛，就系讲话咩，即系总之劫咗架嗰架太空船，跟住就女神啊、阿洛基啊都瞓咗喺度，跟住仲有变形合衣喺度嘅，跟住嗰度安排有一场咧。即系阿滅霸同阿變形合衣打咗一場嘅，咁咧就即系變形合衣係輸，即係輸曬噶嘛。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即係一個層次同對比啦。因為即係我自己嘅認識就係變形合衣差唔多係成個 Avenger 暫時即係都係最勁嗰一兩個嚟噶嘛。咁佢而家喺一 喺漫畫入邊佢係冇得鬥嘅，其實即係佢係 冇得輸， 因為佢其實係等同於超人嘅佢個戰鬥力。即係如果喺超人對 Marvel 嘅時候發生，就係佢打超人，即係只有超人都係同佢打嘅。係 講到咁，但係套戲一開始就講阿滅霸已經秒殺咗佢啦，咁所以就 即係套戲入邊嘅殼係冇咁勁啊！呢度的確亦都 係 勁嘅，但係唔係漫畫咁勁嘅。或者佢未進化到漫畫咁勁啦，應該咁講，係咯，係啦，咁呢度就變咗自閉仔啦，之後就唔肯再出嚟啦，匿埋咗喺阿 Doctor Banner 入邊啦，係啦， 係即係男人不舉一樣啦，變成 係哦，你咦你咁樣嚟理解？ 喂，我覺得真係點谷都唔到出嚟，真係似嘅喎，即係又想下又唔 咁啊 Tony Stark 有冇遞樽嘢俾佢查下咁咧？ 好啊，就系 唔系佢应该继续着住阿 Tony Stark 条裤，跟住话咦而家松咗好多咁样，上一集话好紧啊嘛， 系啊， 咦而家唔紧咯咁样，跟住雷神吓，咁样有冇呢一个笑话？ 唔知啊，我觉得呢度真系佢见到黑寡妇都上唔到去。 哦，咁样啊？ 系啦。 哦，咦系，咁真系有啲咁嘅暗示。 我唔知呢个系咪暗示啊，定系明示啊？ 下一集要出唔系黑豹啊，要去印度揾大师救救啊！呢样嘢系咯，或者问奇异博士，咦奇怪，我唔系去印度嘅，你都搞错咗啲咩？印度神游或者帮到你啊！奇异博士话，我听闻有樽嘢好靓，叫做印度神游嘅，你 check 下上网噶嘛？ 系揾印度刘华加盟可以。 咪揾埋阿刘华都仲得噶，系下一集啊，出印度神游救救啊！ 呢度 咁其實係佢能力係降低嘅，因為最尾美國隊長可以頂住阿滅霸咧，其實即係話美國隊長同阿霍係一樣戰鬥力呢樣嘢，我係覺得係 唔合理。你講呢樣嘢喺復仇者啲戲度不嬲都係咁噶啦，即係將勁啲人拉低。跟住將嗰啲本來係即係其實係好勁、好打嘅人類咧，就提升噶嘛。 係 即係佢個 level 係相差唔係咁多，咁啊等佢啲角色有得表現啊，唔會搞到好似嗱、其實上次正義聯盟啲人就話唔中意咧，就話、是、且超人嘅戰鬥力係成個正義聯盟嘅90% 嚟嘅，咁超人一個咪得咯，咁即係其實係真係咁嘅喎，你睇翻佢原本嘅能力差，咁、但係就因為喺漫畫咧，佢哋會發揮嗰啲非戰鬥。即係唔係即係得個拳頭嘅人，即係例如蝙蝠俠啦，佢點樣用智謀啊，用戰術噶嘛？咁但係你喺去到啲真人電影咧，就全部得個打字，冇曬呢啲其他元素嘅。咁你咪即刻淨係邊個好打咪大曬咯？咁咦？咁但係其實係佢咁處理啫。咁你個真人做三國志唔係阿諸葛亮好有用噶？點解智謀係冇？咁佢唔去表現咁啊，係佢哋嘅問題咯。咁但 係係啦， 但係其實喺漫畫入邊係的確各有各人嘅作用噶嘛，唔係一味好打就好打，唔係好有用嘅就其實調翻轉，因為佢哋都有佢哋弱點，好易俾人克制㗎。 系 系啊，但系要靠啲有脑嗰啲人反而先救到佢哋噶，或者补救都系呢一个问题噶。咁但系佢呢啲咁嘅真人版咧，就好多时都忽略晒呢啲嘢嘅，佢净系讲拳头，系啊。咁所以佢唯有就系拉低佢哋力量，就提升嗰啲，佢本来系用脑嗰啲，都突然间变咗好打啦。即系诸葛亮突然一食完就识射死光咁咧，即系打三个无双嘅知。咁吓咁样咁但係呢個就係佢哋處理上係有啲問題，但係嗰班鍾意 Marvel 電影嘅人好鍾意睇㗎，佢唔會問美國隊長其實唔係超人嚟㗎，美國隊長係話將人嘅體能去到即係去到最 fit 咋嘛，個人嘅體能去到最 fit 扯住個直升機，你唔係講笑呀，唔可能㗎喎、最勁嘅人都唔得，你一個人舉200多磅已經好犀利㗎喎，唔可能舉架車㗎喎，一個好 fit 嘅人都唔得㗎嘛，冇可能㗎。舉架車你都講少一定砸死㗎，但係而家佢美國隊長搞到好似都同蜘蛛俠唔係好大分別咁嘅。 係啊。 係啊。唔知點解㗎，係啊係啊，咁你搞一搞一下咁，而家連黑寡婦都好似都得咁樣嘅。 系啊，黑寡妇可以射抽外星人。 我都唔明点解啦，系啦，黑寡妇直情冇经过任何改造，只不过一个红咩红雀特工系嘛？ 系啊，系红雀特工啦。 红雀特工嘅啫，咁佢都得咁打，咁想象阿 Jennifer Lawrence 都可以咧，即系唔应该唔可能啊，大佬咁。 即系冇咗个能力嘅差距嘅，其实。 即系好少咯，个零收入变咗。咁但係佢就為咗即係真人電影做嘅時候呢都唔好搞到佢哋好雞咁但係班觀眾睇呢啲嗰陣佢又唔會問㗎喎，即係當你睇無聲絕境佢係咁問點解係都要口釘呀、點解個老豆係都要嗌唔做第啲聲響嘅朋友呢，睇呢個復仇者嗰陣佢就唔會問呢啲問題嘅。 啊、就忘记晒呢啲嘢噶啦，已经 系啦，忘尽心中情啊，真系吓，咁啊唔知点解，即当套戏佢 O K 嗰阵咧，套戏系咁不断有啲系 stupid 嘅嘢发生啦，佢哋又唔觉噶，系啊，佢套戏佢自己坐立不安，有个痔疮仿佛喺度发作嘅时候咧，咁佢就觉得套戏任何位置都系有问题嘅，其实我都系咁啫嘛，就算唔係口釘佢又問第二樣嘢㗎啦，就算唔係生仔佢有第二樣嘢㗎啦，點解佢唔問佢哋咁慘不如死咗好過啦，開場自己係咪，做咩唔自殺啫，咁慘個世界係咪，即係我講無聲絕境呀，一開始咪大家燒炭咪完場咩，咁有冇戲做，算數啦，即係其實冇，唔係其實呢個係戲劇，咁戲劇有時呢係需要處理，有啲戲劇嘅處理。咁但係當然我都唔係好鍾意佢哋係咁樣將呢個能力值去夾硬拉返平均呢一個處理方法㗎。咁呢個只係去 piece 一啲比較即係佢哋呢班即係、我都唔講係 fans， 有啲班唔係 fans， 亦都唔係觀眾，其實係班消費者囉。佢哋 piece 班消費者咁去咩啦，咁佢哋根本就唔係好知道原本係點㗎嘛，因為呢班消費者即係唔知道呢班角色其實係點呀。咁你話係咁我咪當係咁囉，咁但我哋就覺得好奇怪㗎嘛，點解佢有得打嘅咁行啫。係啦。係啦。咁不如馬仔又問下，馬仔好多 question 㗎喎，其實係啦。 好啊，唔系啊，滑啲啲啲手下好似真系冇乜表现嘅 嗱，即系我哋系惯称嗰只诶 Fano 咧做滑啲啲， 系 点解咧？嗱呢度咧有啲人就不嬲话我哋成日喺度乱咁作啲名俾佢哋，系咪我咪乱咁作？今次系由呢个嘅阿 Star Lord 亲口 口中啊 称呼佢做滑啲啲嗱，我哋系咪傻嘅嗱？沙罗帮我哋见证咗我哋咪傻啊 ？OK， 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佢系点样叫佢嘅？佢就系叫做滑嘟嘟啦。 起码个中文字幕系咁样译嘅佢啊。 咁啊，应该都系啊，应该都系嘅。 啊，如果唔系都唔会无端端咁样译嘅，其实。 啊啊，因为滑嘟嘟个名好怪啊，有冇查到佢叫咩？ 有啊，佢但我唔识读啊啊啊！ 我串出嚟啊，串出嚟啊，我唔知啊，我都唔识读，好怪 嘅。G 字头嘅。 系。 G R I M A C D。 哦，就系咁啦吓， 系咪咩 Grammys 咁样？ 系咁上下啩，系咯，系咪嗰只紫色嘢嚟噶？ 系啊，系紫色，紫色嗰只嘢滑嘟嘟咯。 嗱嗱，首先即系滑嘟系乜嚟？我谂要唔要解释下咧？我惊好多人唔知系咩嚟噶。诶， 佢系麦当劳里麦当劳嘅吉祥物其中嘅一只。 系。 佢就系代表咗奶色啊、粉底啊、雪糕。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佢就滑嘟嘟，所以佢就系滑嘟嘟啦，中文叫做 紫色嘅。仲有一个性格嘅，佢性格系幽默啦，同埋充满理想嘅。 哦，咁阿 Fano 都系噶。 系啊，系啊，系啊。佢嘅嗜好系，佢嘅嗜好系中意溜冰同埋做运动。 诶，都似喎。 系啊，所以个样都系咁嘅样噶，其实都 系 一嚿嘢。 咁佢啲 cousin 咧，就包括仲有 Cookie Monster 啦，仲有好多只嘢嘅。 汉堡神偷啊。 唔系，唔系嗰啲唔系 cousin， 嗰啲系佢啲嗰啲唔系嗰啲系同事。 哦，嗰啲 friend 嚟嘅啫，即系 cousin 意思咧，就系呢一班话嘟嘟嗰啲，即系嗰啲所谓同族。系啦 ，Cookie Monster 啦 ，Fano 啦，咁啊。 怪兽公司嗰只毛毛咯。 系啦，冇错啦，连怪兽公司嗰只毛毛怪都系咁呢个咧就不嬲咧喺外国人嘅口中。嘅一个笑话嚟嘅，就系、是、笑佢哋嘅，系啦。 嗯， 妈咪面系香港家嘅，你个鬼都唔识噶嘛？ 系咯，冇妈咪。 系啦，嗱呢个但系呢个都系嘅喎，系啊，香港人加咗妈咪面嗰只叫佢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话佢系见到佢介佢做妈咪面怪都得噶，其实都 OK 噶，都咪 即系嗰类嘢啦， 紫色一嚿嘢咁嘅嘢啦，系咯。咁解釋翻先，咁今次阿沙羅由沙羅口中證實，唔係我哋亂噏嘅 ，OK？ 咁我恐防下一次 Star War 會唔會佢哋直接嗌阿 Caravan 做基佬位啊？或者下次再講起阿龜公精，原來佢個中文寫法就係龜公精咁樣嘅，係啊， 嗯， 係啦，唔知啦，我有待啊， 係啊， 有待啊，有待， 期待啦， 唉，等啊，等幫我哋引證啊，大佬，唉，啲人成日話我哋亂噏嘅嗱，冇我哋冇亂噏 ，OK？系佢戏入边都叫佢做滑嘟嘟嘅， 我 official 都咁讲嘅， 我 official 叫做滑嘟嘟一个，即系叫做笑佢一个花名，唔系我哋乱吹嘅 ，OK？ 即系都 冇错。啊，咁啊讲翻啦，咁啊马仔问滑嘟嘟乜嘢咧？ 佢嗰啲手下即系废到紧要， 系啊，好废噶。 嗰班叫做咩话？称呼为咩话？有个名喎 ，Bad Order，Bad Order 系啦，唔系 Bad Siri 嗰啲啊，系。唔係落 order 去 back series 係佢裏面叫 back order 咁啊有幾條友喎係啊講下先入邊幾條友先 其實雞到我都冇乜印象啊 冇乜印象 係唔係唔緊要咁都形容下有邊幾條友先啊點樣嘅 有一個我大啲印象嘅就有心靈感應係咪心靈感應定控制一啲 都係啊係咯 超能力咁樣嘅佢就嗰個咧就俾阿蜘蛛俠搞掂佢嘅。阿蜘蛛就利用异形嗰个方法搞掂佢添，仲话 系即都系吸咗佢出太空啦，系咯。佢仲要提埋讲明异形续集咁样， 讲明异形续集嘅 系啦，犀利喎！提埋个戏名嘅系啦。 但佢哋唔识嘅，其实系 吓咁样 系啊，净系得个蜘蛛仔佢。 喂，咁又奇怪啲喎？呢个调翻转， 奇异博士唔知佢哋讲乜，唔知 咁佢真系受咗呢个 Ready Player One 影响，有咩嚟个僆仔知翻嚟？ 净系得条僆仔知道做乜嘢咋？ 系咯，个僆仔识得闪灵啲大人冇睇过啊，反而 系我最有印象呢个啊，其他嗰啲我同埋个女人咯，我就 仲有个大只佬 搞掂嗰个 系。系，一讲翻个 back order， 即系有个心灵感应人啦，嗰个就唔打功夫嘅，咁另外三个都叫做系拳脚啲嘅，拳脚啲有个大只佬啦，系嘛，一个大只佬啦，一个女人啦，仲有一个咧刺客咁啦，咁总之呢几个就打功夫，咁其实呢个安排可能都系因为呢套戏佢都想系用翻拳脚咁样去多啲啦，系咯，如果四个都系用超能力，咁就个个企喺度嘅啫，好闷嘅。 系 咁， 但系打嗰时佢有得配对嘅，我觉得系。 系有得配对。 呢一个同呢个打。 系啊。 咁样系有得配对，即系落一 咁咪有得判罪咯。咁如果你冇嘅，你唔知打乜，其實喺度。 係，其實呢個如果大家睇呢個《勇者王 Final》都係咁噶啦，係咯。 即係每個禮拜日嘅戰隊都係 咁，係即係配對翻咁。 嗰幾個幹部都係對應翻。 對應翻係啦係啦，咁啊呢個係通常同翻嗰個就即係宿敵啲咁樣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係啦係啦，忍者打翻啲忍者類咁，或者快啲嘅嗰啲咁啦。係係 咯係咯，係好廢㗎，馬仔講得啱啊，係好廢嘅 嗰個都。係個四個啫，呢度單好似係。 原装又唔过， 原装又唔见咗四个，即系唔见咗个，因为可能会下集出翻啦。 哦，咁啊唔知啊， 唔知 系啊。 我四篇我有五个 ，OK 好，咁啊唔知啦，咁只系今集都其实算唔算死咗咁，又或者未嘅系咯。 其实边有人会死嘅啫，漫画世界。 嗯，其实当然系啦，但系好多观众有。睇到七情上面噶嘛？ 點解要咁肉緊啫？其實你有時間寶石噶嘛？時間寶石做乜都得。 哦，佢哋都唔係睇開龍珠，你唔明噶啦。 誒，任何劇集、任何故事，只要有控制時間，就係萬能噶啦。其實 係。哦，時間呢種小兒科噶啦，已經。 哦。 而家只有時間寶石㗎，而家你有好多，即係你改變埋個現實都得，咁你仲有咩係唔可能咧？ 其實係咯，都唔使太慾緊嘅。 即係你有叮當喺度，咁咪其實咩係咪應該勁過龍珠咧？已經係咯，使乜驚啊？係咯，奇異博士又話有方法可以打低佢啊嘛，係咯。咁我 都諗到方法啦。 好多方法嘅，其實點啊？第一個，第一就先去揾麥當勞叔叔翻嚟搞掂佢啦。 係啊，呢個最好啦。 麥當勞叔叔一嘢一喝咁啊，誒揾啲唔好交嘢翻嚟啊咁啊。我仲使做生意嘅，我地球几多生意啊，大佬啊，跟住哦，咁就走噶啦佢 ，OK 吓、啊，或者咧出动呢个汉堡神偷小飞飞同埋呢个咩话巨无霸警长去对付佢系咪下一集啊？ 系， 咁啊另一个方法就系叫叮当啦，系咪？即系原来仲有个角色叫叮当嘅未出场嘅，系。咁其实当然啦，其实呢度就引伏咗另一个人就系呢个 Captain Marvel 啊嘛。 系喺彩蛋都有， 彩蛋 用个 call 机，即系用 call 机嚟 call 佢，我都 系 都够 old school。 其实佢会唔会系直情系六一六嘅世界嚟噶啦？嗰个已经系 啊，仲有我其实有个问题嘅，点解佢哋嗱？因为佢系无差别咁样杀死消灭一半嘅人口啊嘛。 系 咁，点解灭霸知道唔会消灭到自己嘅？ 佢唔系地球人嚟噶嘛？ 唔系啊，唔系地球人都会消失噶。 嗯，佢有咁讲咩？ 有宇宙應該 是銀河守護隊那個都走了，都消失 了。那會不會是因為他是無限手套主人，就不會選到他了，或者 放是啊，那 Captain Marvel 都可能會消失的，為什麼是 send message 給他的？ 唔知啊，可能佢 send 咗俾好多人啫。 咁啊系， 净系得佢收到啫嘛。 系， 可能佢都有 send 俾阿咸蛋超人哋噶，不过佢死晒啫嘛。系咯，可能原本个世界仲有好多超人噶，仲有蒙面超人噶，啊咁又死晒。 同埋消失嗰啲咧，全部都系跟住会有续集嗰啲演员先消失噶。话约满嗰啲全部都唔使消失噶。 哦，咁样 ，OK， 明白。 你见到即系。完咗復仇者嗰扎人 就反而冻喺度 ，OK， 系啊， 系啦， 嗯， 其他嗰啲跟住会拍落去嗰啲就消失嚟，咁系人都知根本就唔会消失啦，如果你咁样消失就 第一啦，系啦，第一啦，咁啊第二有机会佢将个故事再修正咧，系会翻翻去更加似翻原本漫画个世界咯。 系啦，可能会系咁啊。 咁结果后来就会似翻漫画嗰啲啦，咁可能甚至乎蜘蛛侠系会提早出现嗰啲咁嘅嘢咧。即可能会改写成个历史啊！即以往复仇者电影嘅历史， 吓、啊、都可能系啊。 我都得系咯，不应该就唔会啊，应该系。 加埋 X Men 落去都得，咁 咪阿快人就换咗阿博士嗰个嚟做吓，改变咗历史啊嘛。 嗰边嗰个博士， 咁跟住又出现咗一路冇出现嘅 X Men 系咪？ 跟住神奇四侠啊。 神奇四侠冇错啦，咁蜘蛛侠神咁早都冻咗喺度噶啦，佢再唔系阿 Tony Stark。即是一个好像一个契仔，他可能大过 Tony Stark 添啊。是啊 ,Tony Stark 是他契仔调翻转。或者冇咗 Tony Stark, 是啊。 是他同学咯，因为。 Tony Stark 就冇做到 Iron Man, 是吧即是有 Tony Stark 嘅，但是因为有钱佬啫，他冇遇上恐怖分子，冇做到 Iron Man。是啦、啊。美国队长都唔系呢条友变美国队长，是啦、啊。 嗯。 咁你鍾意点样玩都得啦，如果系咁之后是咪 系啊 ，reboot 其实真系完全 系咯 ，reboot 啊，女神又冇嚟到，咁啊由头到尾其实都由头到尾都喺佢嗰个 Asgard 嗰度玩紧咁样。 其實都唔出奇㗎，佢會咁樣做完全唔出奇。 唔出奇係唔係？我覺得直情係咩唔出奇。我哋而家係估緊啊，大佬就係咁啊。可能 即係唔係講笑嘅，其實真係可能係咁啊，就 唔係我哋有邊次估錯啊？應該咁講。唔係，其實不送都不遠㗎啦。你都覺得佢係想即係重寫嗰啲嘢嘅，係啦，因為佢太多嘢要冚翻上去啦。咁變咗佢咪就當嗰個世界重新，即係變咗重新去改變咗歷史，咁咪同唔同咯？咪同之前你睇嘅咁咪 fit in 到咯，咁樣係咯係咯。咁佢其他人就冇話以後唔出，但係可能即係客串陣仲會登場嘅咁咯。咁但係就唔會再以前咁重啦。咁的確今次係俾佢哋威埋上一次係要嘅，因為都係佢哋最後演出㗎啦。呢兩套戲應該係。 系啦， 即系叫即系担正我先，唔系话唔出场，即系担正影相系就一次噶啦，分分钟系啦。 嗯， 咁之后就会系由新呢一班就担正噶啦，咁啊大家睇下中唔中意嘅啫，系啦。 嗯 嗯，系啦。咁 Miss Marvel 嗰个世界情系几时咧？系九十年代定甚至乎八十年代咧？ 佢就话系八十年代嘅，根据资料就讲翻，即系冷战嗰个时间嘅，即系同苏联。 喂，已经有 call 机噶，咦？会唔会早啲咧？ 我唔系唔系，我嗰个 call 机系好似 call 机啫，我话嗰个，其实系一大一嚿仪器咁样嘅。 哦 ，OK。 但系揿个 message send 俾佢，咁啊呢个就系片尾个彩蛋最尾嗰度 咯。咁其实即系话佢哋由嗰个时代开始改变翻个历史咯，其实系。 咁就唔知啊。 咁啊要提早令蜘蛛侠变成蜘蛛侠系嘛？唔系。 因为 唔系啊，如果佢讲到咁早系提早令蜘蛛侠受精噶啦，唔系变蜘蛛侠噶啦，大佬。系咯，即系呢个未出世系嘛，佢系嘛出咗世未？呢个未啊系嘛？ 嗰阵时啊，点解出咗世？ 八十年代喎、 啊，八十年代未出世啊，未出世、啊。 系咯，系咪要提早令到蜘蛛出世咧？ 可能阿 May 姨就识得 Captain Marvel 啦。 唔系 May 姨就同咗 Uncle Ben， 呢个根本就冇 Uncle Ben 噶嘛，呢个要改写历史系嘛？或者唔知佢同边个啦，总之喂，搞下啲底层啦，帮我快啲早啲啊！早啲復仇者嚇、啊，早啲嚇，咁啊喂，誒阿美國隊長，誒、欸、我哋一早知佢喺邊啦，揾阿鬼嚟喺嗰度啦，快啲早啲嗌醒佢啊喂，咁啊即係個之類咁樣啦，咁咪啱咯，咁所以阿 Steve Rogers 去到現代咪變翻個老嚇、啊、後老翻啲，咁啊似翻啲啦又嚇，咁啊換第二個組啦係嘛，咁啊仲原來仲有 X 教授你噶喎，咁樣係啊，係啦， 係啊。 啊！即係佢哋而家話可以啊嘛，可以 X 名有機會玩翻嘛，咁好，成人四合咁，咁嗰班人喺邊度咧？唔知喎、啊，咁可能喺佢嗰個平行宇宙到底發生咩事？點解依家冇出現？咁咪可以重新創造個世界，咪可以出現咯？咁咪又多咗一大棚人啦！咁仲打唔低？係咯，跟住你咩 ？Lawful 就又未安排有啊 ？Lawful 你一個超人嚟噶嘛？ 係。 系咯，星球守护队去上次第一集嗰个星球， 上次出现过嘅都吓，嗰队战队啊嘛， 嗰队人啦吓，后屘有一个系地球噶嘛，咁、那、嗰个又冇出现到啦，咁嗰啲好劲喎，咁当然佢呢度未安排你出就或者未有啦， 第一集就会出现噶啦， 都可能嚟紧排紧队，但未有 Marvel 嘅计划，的确咁但系 Captain Marvel 呢啲就一定会早有啦，咁但系 Captain Marvel 大家要知道佢嘅能力系等同于超人噶。 是啊，所以下一集应该好重要㗎啦佢。 是咯，咁佢已经系佢哋 90% 啦，咁你话呢？咁你话 系佢负责救返晒所有人返嚟都 唔 记得 咗。总之唔知佢点啦，总之你预咗下一集就系全个历史应该会改写嘅一个故事啦，就系嚟緊。 嗯嗯。 是啦，就点样令到你唔使死。 就到㗎啦。出年嘅 三，系啦系啦，唔系话打我，又要等两年咯 ，no。 系啊，好快 嘅啫。唔系，系几个月后嘅啫，其实都系系啦。嗯， 一年都唔夠啊！ 一年都唔夠，冇錯啦。咁大家可以睇埋下一集。咁佢嗰時就話冇話呢個唔係下一集嚟，咁呢個唔係一集係咩咧？咪嗰時大家都話點解一套拖兩套啊？咁佢話唔係兩套嚟㗎，兩套戲嚟㗎喎。咁你都係穩定嘅啫，好明顯呢度係。 睇完呢個 ending， 你都知。是下集，你 仲系下集，唔系独立啊？一定系咯，你点可以话呢个古仔去到呢度系独立啫？唔一定唔系，系咯。 如果呢度系独立， 唔会，唔系个个都知道下一集嘅，因为你放心冇问题嘅，个个都预咗呢度系，系我哋都估中晒，佢哋会死晒啊！点知呢度都冇死晒，我已经估错咗啦，已经系。 系咯。 我以为佢哋成冚球铲啊！我最后。 我真系唔会消灭一半，消灭晒应该要。 咪再历史重做咯，系咯，唯有咁样咯。可能唔知佢最尾边个人负责呢样嘢，咁啊 ending 都紧要嘅，下一集会有翻嘅。 系今集就系咁点噏下佢个名字， 唔知点解连冇参战嘅我都唔明白。 佢噏咗，佢话唔想做，唔想打嘛。 系咁冇可能嘅， 入咗去要翻屋企啦。 咁总之下一集又会紧要啦，又有翻啦。 两句对白就交。 可能又系救翻佢哋嘅其中一个紧要点嚟嘅，分分钟系啦。 可能系噶，系啊，因为佢有嗰啲佢有嗰啲咩微粒嗰啲嘢，又可能可以穿。 唔系佢量子啊，可以去到。 系嗰啲又系 好紧要嘅。 穿梭唔同空間， 系啊系啊，好紧要，可以穿梭唔同空間。 留低佢喺度，其实就系应该系呢一度嘅。 唔系佢系咪甚至去咗616揾616啲人嚟救啊？ 咁唔知佢，因为穿梭唔同空间。616 即系 Marvel 正式漫画嘅世界。 正式漫画世界 系，净系揾齐蜘蛛侠部队已经够啦。因为有几多人啊？马仔劲唔得？ 好多， 系咪都几百个？知唔知啊？ 起码几十人， 唔止几廿喎，好似几百个，好似射蜘蛛。 仲有超级机械人喎。 系咗东影嗰只，系有只猪喎，有只蜘蛛侠嘅猪系只猪嚟嘅，蜘蛛侠系啦，系啦。咁就系蜘蛛侠一个嘅平行世界都已经成棚噶啦。咁如果佢可以咁样，嗱，佢有讲过奇异博士有去过唔同平行宇宙嘅。 系啊，佢睇唔同嘅。 系啊，佢讲过嘅，系啊。咁到底其他世界點？當然呢度佢冇呈現出嚟啦。咁但係，即既然你可以去其他世界揾救兵，咁就實有得打，係咯。即係大雄做功課啫嘛，做唔曬功課唔緊要，梗係叫多幾個唔同時間大雄過嚟做功課啫嘛。係 啊， 係咪？咁咪十隊復仇者都唔夠，一百隊夠唔夠？咁而每一隊又唔同嚟自唔同宇宙，可能佢能力值都爭好遠嘅。係啊。即其实任你讲啊，即系话即之后个故事，咁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吓，即系少睇漫画嘅朋友，你就要知道漫画系咩都有可能嘅，死咗个人咧，好小事嘅啫，喺下一集一定可以复活吓。即其实就算你唔睇美漫啊，你睇日漫都已经经常系咁啊。你睇过龙珠啊？唔中意睇龙珠，话 Sailor Moon 睇过啦啩？即系而家话啲女仔喊啊嘛，咁冇理由女仔冇睇过 Sailor Moon 噶吓。咁 Sailor Moon 系点嘅？ 系咯，唔会死啊嘛啲人。 唔系佢咪死晒咯？死晒咁咪点啊？唔紧要噶，咁咪人水晶咁咪翻转头重新，系佢即系佢嗰个牺牲就系话佢哋从未认识过啊嘛，咁佢咪第二辑咪由头识过咯，系咁啫。咁个古仔咪又由头讲过，咁但系敌人已经消灭啦嘛，咁但系出现新嘅敌人，咁但系佢最少佢哋冇死啊，咁但系梗系冇死啦，佢时间翻转头啊嘛，佢由佢哋未识咁开始讲过，咁咪得咯，咁咪又睇过咯，咁其实死乜嘢咧？其实你大家睇开，即系无论边度嘅漫画都好啦，死嘅即系对漫画嚟讲冇乜特别意义嘅，即系有 睇港漫都系咁噶， 港漫嗰啲系更加离谱， 逢系跌落山崖同跌落海都系即系唔死噶嘛， 我都唔止噶，呢啲都小儿科噶啦，呢啲系 斩到个头都会 死，系都唔死嘅，唔死嘅，冇所谓死呢件事嘅，大家唔使 冇呢个即系冇呢个设定， 啲眼泪可以悭翻去睇韩剧嗰阵先啦，系啦， 唔 使 咁 紧张 嘅。 系啊，我唔知点解话好多女仔睇到喊啊嘛， 我都唔明白其 实系咯，同埋呢班新角色咧，佢咁快有感情咩？又唔系阿罗伯唐尼死，又唔系美国队长， 又唔系美国队长死， 又唔系雷神咩？佢咁快好中意佢哋新嗰啲人啊，咁啊， 中意嗰啲都唔使死， 系咯，死鬼晒啲其实卡拉苏啫，咁系咯， 系啊， 冇人因为阿 Samuel Jackson 死喊嘛， 系咯。 神盾局局长死一死唔死都冇用啦，咁啊嘛，应该系咪？ 阿 Loki 死咗又喊咯，可能。 我咁啊 ，Loki 佢哋系中意啲咁就系咯，系，但系死乜鬼嘢啫 ？Loki 仲咁早死啊？ 系咪 Loki 都好似死过噶啦，系嘛？大佬有咩？ 死过噶啦。 系咯，有咩特别啫？咩死啫？对佢嚟讲，死系，唉，佢唔知有轻于鸿毛啊，大佬简直 nothing， 系冇意义嘅死亡对佢嚟讲系系。好，咁啊，乜马仔啊？马仔继续问啊！ 有咩缺点同优点啊？本身好似 有啲，好似我哋就系讲晒啲缺点啊嘛。 优点啦，优点啦，有冇优点啊 ？Oscar 觉得有咩优点啊 ？Oscar 讲先啦。啊， 优点系佢，我觉得佢几条线，即系最后 combine 得几好嘅，即系佢讲话，即系可能有啲英雄互相之间系大家唔认识噶嘛，都可以安到啲理由落去。去參與呢個行動，咁最後即係唔同 group 嘅人都向住同一個目標去進發。咁喺套戲入面，其實譬如之前英雄內戰係分咗兩派人嘅嘛，即係美國隊長嗰邊同埋即係鐵甲平衡軍。咁其實 即係切入奇俠同美國隊長喺今集入面係冇見過面嘅，但係佢哋都幾得意咯，即係圍住同一樣嘢去奮鬥，跟住即係面對住啲大是大非啦，跟住就即係一齊去並肩作戰啦。咁我覺得呢個點寫得幾好。 係，係嘅，係嘅，係嘅。有咧？有冇 啊？係咯，有冇其他優點？乜對好唔好睇嘅啫？咁到底係好唔好睇啊？ 嚇！ 好睇嘅，好睇嘅，即係佢譬如佢打嗰啲。都可以即係唔同英雄點樣合作，譬如佢有幾幕就係講啊奇異博士即係透過嗰啲咩嗰啲時空穿梭嗰啲咁，令到啲英雄可以飛嚟飛去，即係穿越唔同嘅地方再去打咁、嗯。其實即係呢啲英雄嘅合作係即係淨係得呢啲片先睇到，即係喺佢哋啲獨立電影睇到嘅、嗯。但係我自己就有樣即係比較舊病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太即係個滅霸。即係喺今集嚟講係太勁嘅，即係搞到大家好似要期待究竟即係有冇可能可以即係啲英雄可以合力可以打佢，但係喺今集其實係未做到咯，即係大家都係等緊下集咯，所以我覺得可能今集係即係下集嘅一個兩個半鐘頭嘅預告。 嗯，咁呢度佢都係主要介紹啊。啊嗱，嘟嘟嘅啫，呢度你只可以話主要係係咯，即等大家今次終於可以認識一路成日提住嘅呢個強敵啦，咁樣咁其實呢個都本身都可以話係優點嚟嘅。咁你以往你諗下佢哋對呢啲敵國嘅描寫係幾少同埋幾即係幾流啊？係咯， 所以佢 咁就今次唔流啦，係咪？ 個討論幾好嘅，即你即。可能你復仇者嗰一方就係要即係保護成個宇宙嘅和平，即係可能即係一個都不能少嘛。即係佢曾經有個對白就係話，即係一個英雄都唔想死嘛。但喺另外嗰邊啊，滅霸嗰邊咧就即係好果斷咁樣去希望可以吸到一半嘅人口。咁究竟邊一個啱咧？咁其實呢套戲反而係有即係比較深入嘅討論喺入邊，而即係呢一種嘅討論喺。以前 Marvel 復仇者系列電影咧係比較少見嘅，即係呢樣嘢我係會欣賞。 嗯，即係唔係一面倒嘅敵人呢、這個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 嗱，咁啊敵人嘅描寫，大家滿唔滿意？以往咧，即係呢啲咁嘅英雄電影啊，有個通病啊，即係其實 DC 都係一樣嘅啫，就對呢個敵國啊。嗯描写就好鬼流嘅，即同埋咧，哇！即吹就吹到好劲啊，哇！跟住两嘢打残，哇！同埋有啲咧讲，我连佢性格系点都唔知嘅。咁啊，即除咗以前啊 ，Batman 你嗰啲，即系自己咧戏就做得好之外咧，即系跟住我哋睇而家嗰啲，都系对敌国描写唔得嘅。咁你就算一路以嚟复仇者都系咁嘅。咁啊，即系我哋都话啦，其实反而黑豹咧，唔中意套戏都好啦，就系佢个起码个敌国有稍微嘅。都講下同埋有性格少少，咁但係呢一套嘅無限之戰咧，係咪即係大家滿唔滿意即係對呢個滅霸嘅描寫咧？大家， 我 Oscar 係我自己就幾滿意，因為佢成套戲可以表達到阿滅霸嗰種做人嘅哲學啊，即係阿復仇者嗰邊就係覺得佢要保護成個宇宙或者地球啦，咁就係。喺套戲入面咧，有句對白就係、是、類似意思，就係話一個英雄咧都唔可以死嘅，一個人都唔可以死嘅。但係 一個都不能少，係啊。 係啦，但係滅霸喺另一方面咧，其實佢就即係佢唔係即係佢殺人咧，其實係為咗救人。佢嘅哲學就係話，佢希望即係呢個世界可能呢個宇宙已經太多生命啦，咁就即係過度發展咗啦。咁如果可以隨機咁樣去cut咗。一半嘅人口，咁呢個世界嘅人咧，佢哋生活就會生活得即係好啲，即係順暢一啲。咁雖然未必你會同意滅霸佢呢種諗法，但其實某程度上，你擺翻喺而家嘅現實嚟講，其實你又駁唔到佢。即係我哋睇到而家世界上好多唔同，即係人口過剩嘅地方出現咗好多問題。咁即係某程度上，會唔會滅霸嗰一邊佢嘅做法先係一個即係對於呢個世界好嘅做法咧，咁佢呢個哲學咧唔只係用口講嘅，佢都用佢嘅行為去表現咗呢種哲學。例如，可能佢曾經喺宇宙嘅唔同嘅地方，就同啲復仇者去打交啦。咁其實打交都係為咗搶嗰啲無限寶石嘅啫。但係每一次咧， 当阿灭霸佢成功攞咗粒宝石嘅时候咧，其实嗰啲复仇者咧已经俾阿灭霸打残晒，但唔知点解咧，灭霸佢突然间就会走咗，佢唔会选择去杀埋其他复仇者，即系呢一种描写方法就系话俾你听，其实佢唔系真系想杀人，佢系为咗个世界好，所以就算你已经俾我打到瘫咗喺度啦，我都唔会立乱去杀你嘅。咁去到最后，等我攞齐六粒宝石，我先即系用一个随机嘅方法决定你生定系死。咁即系呢一种手法，我自己就觉得，即系佢写得非常之好。 嗯，即系佢唔系一个、一个绝对嘅恶人啊！你觉得佢有佢唔同嘅理想啫吓？ 系、即系佢有自己嘅谂法。 咁呢个就系佢个谂法啦。咁但系你喺电影上，你觉得佢今次其实将呢、這个灭霸摆得好重啊嘛？嗱，以往唔会嘅，啲敌人咧好茄咧啡嘅啫。就算佢讲到我敌人几劲咯，都系你觉得好似眼角咁嘅啫。但系咁今次唔系啊，系咪？吓， 嗯， 诶，咁喜唔喜欢咁样咧？喂，大家可以讲嘅，大家可以讲嘅， 系 纷纷可以讲嘅。 其实今集如果唔系叫做复仇者三无限之战，其实可以叫做灭霸传都得嘅。 嗱，其实呢一个我已经讲咗啦，其实根本呢一个故事漫画入边呢一段故事真系唔系叫无限之战。 哦，真系结真系灭霸嘅自己故事嚟。 系啊，系你等佢、等佢同大家解释啊。系。 哦，好好，咁咪要听下佢点。 咁佢唔叫无限之战啊，搵鬼睇咩？系因为咁啫吓。 咁啊，如果你就呢个名。整套戏叫灭霸，咁你就真系死得啦，已经系。 或嘟嘟甚至乎叫做系叭叭叭叭叭，咁你睇唔睇？系咁或者上次美国队长你唔叫 Civil War 咁啱唔啱到你入场咧？咁咯，其实呃你入场啫，系咯。 系描写得好有啊 ，Oscar 讲得好啱嘅，个角色嘅系有系有个性格，有个深度喺度嘅。 冇错，唔系 系单纯嘅一个奸角咯。 即系唔系好似上次啊 Ultron 啦。 嗯嗯。 系咯。 系。 或者即总之即都唔使话边次噶啦，即任何一次嗰啲强敌其实都系 都唔得噶啦， 都唔得噶。即呢个唔系净系 Marvel 嘅，你就算睇X-Men 都系噶。你睇哇嗰、那个边位个话嗰、那个嗰、那个上次嗰个边位个 边启啊， 边启系嘛都系吹到好大，但系咧咁都系纸板嚟嘅啫。其实就系、你都系两夜俾佢哋打残噶啦。咁嗱，今次呢个就唔同啦，系好强嘅。王者咁样系嘛，强者世界咁啊，即系嗰啲啊吓。 而且个系 系啦，咁佢做到俾你嘅，不过我相信下一集就将会俾你打残噶啦，多数系。咁啊， 但系我觉得有啲可惜嘅，就系佢因为這個呢个咧，始终都系一个 C G 做出嚟嘅人啊。 嗯。 即系你硬系觉得唔够血肉啊。 啊。 即系我好难投入到，因为我个人认为佢呢个嘅 C G 其实唔系做得咁靓啊。 系，即系略嫌系似一个 C G 人都仲系， 吓都仲系，即系佢冇未做到嗱，又可以对比翻全 C G 嘅，咁你记得猿人争霸战啊，阿 Lisa 佢哋嗰啲做得好好嘅， 哦，嗰啲你直情唔觉得系 C G， 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真系一个塑胶人， 胶嗰种 成分， 即系点解佢唔揾啊？即系其实呢个即系 K 宝啫嘛。咁点解唔揾佢即系个面部化翻一个基本嘅妆，跟住再同翻成个公仔去即系 T 翻佢咧？ 用翻嗰个人嚟做嘢，你将个人体比例将佢做大只啲。咁佢呢度都有将游戏嗰个侏儒做成一个巨人噶，佢都唔系 C G 画出嚟噶，佢都将佢变成一个巨人咁大个。 即系佢都掹佢， 然后将佢变成巨人。咁点解唔可以将佢变化妆成为紫色？然后用特技将佢即系变成巨人咁样演一套好咁， 即系其实我觉得佢直情系化妆咁做嘅啦，佢哋加少 C G 啊，即系咁嘅意思啦，系咯，佢又唔使话做足晒成个型嘅，佢即系最少搞翻块面啦，首先就系啦，系咯， 系咯， 其他咪 就影响咗嗰个感 情嘅。点解会系一个全 C G 嚟去做咧？咁样咁可能因为之前佢一早系咁样做咗咯，系咯。 咁可能系咁你可以睇到同十年前嘅 CG 真系进步咗好多，即系睇翻第一集嗰个系真系做得仲衰啲嘅， 系仲胶啲，系以为真动画， 系好咗好多，呢个系真系进步咗好多嘅。 系咁，但系佢始终都系一个全 CG 人， 胶人咯， 你就觉得咁就，既然佢咁重要，同埋你成日见住咧，就好似唔可以， 同埋你咁多内心戏要做，我 系 觉得 你觉得略嫌就喺呢件事上面就争咗，系啦，明白。 即係寧願佢係總之要 practical effect 啦，大家希望見到。 我因為你始終要做內心戲，點用演員做？我覺得演員係無可取代。係 咯， 始終覺得係。 嗯，當然係啦，係啦，咁同埋佢其實都係人面噶嘛，嗬？佢又唔係係咯，佢又唔係真係怪獸樣咁，點解係咯？點解唔係個人做翻塊面啦？就算大佬係咯，點解唔係？係咁啊，唔知啦，係咁。如果大家真係想睇佢真人演出，就要睇《死侍》啊，好快啦，係 K 寶就係。 係五月有啦，係啊。 都係佢，係啦，都係佢嘅啫，其實係啦。咁滅霸再嚟。系啦，咁系啦，咁有冇讲啊？后屘讲啊，原来佢同阿 K 宝都系有啲血缘关系，就唔知啦。系，但由嗰度再谂翻落去 X 名啦，就系因为 系啦。笑啊，都唔顶嘅，其 实死事笑啊佢啊！我谂佢拍嗰阵未有呢套戏嘅。 知啊，就系乜都讲得出啊，你知 我。佢乜都讲得出，系不过而家佢中意笑 DC 嗰啲多啲嘅，佢知冇？佢中意笑 DC 嗰啲，唔知点解。 机多啲啊！ 系啦，系啦，佢 要翻六合嗰啲嘢， 佢好少，好似少啲会讲，即系 Marvel 自己 X 名，即系 X 名佢有啊，但即系只笑翻 Marvel 呢边啲，可能佢费事有啲咩冲突啊，系避免少少啦。你始终呢个你都系攞人哋版权做啊，系咪先？嗯， 我得个超人落地星， 超人落地星呢个就。都算有嘅，系咯，净系呢下咯，系咯，净系呢下啫，系咯，嗯，英雄落地西噶嘛， 系 咯， 唔可以 讲 超人，因 为 陈奕迅一 样嘅，系咯，超人就变咗净系整 Superman， 大家咁理解我哋系泛指一切超级英雄嘅，系啦，系咯，嗯，好，咁都系嘅，系咯，系咯，咁呢个都啱，即系佢既然咁重戏，但系全 CG 当然系。即係嘅，係爭咗少少，係咯。嗯，大家希望睇翻佢真人做，的確係。嗯，好，咁有冇或者講分分講下套戲啊？一係分分都冇，其實你講。 咁我就覺得好睇嘅都。 嗯 但係咧，我就唔會排佢好高位置，即係、哦、如果你淨係講三套復仇者，我覺得佢係我中意呢套多過第一段，咁第二段梗係唔使講啦，仲 即係如果淨係計復仇者，即係大集會咧，呢套好最好睇啦，咁樣 OK 明白。咁我都認同嘅，係咯。 如果你話成個 Marvel 宇宙嗰呢十年裏面嘅所有電影咧，我都依然堅持，我係最中意美國隊長二嘅。 其实都是呢两个导演嚟嘅， 系都是佢导演，但系好多人会中意讲美国队长三啊嘛，但系我又中意二多啲嘅，其实系， 嗯， 因为我觉得佢无论喺故事安排啊， 系 背后嘅理念啊，描写人物嘅关系啊，同埋佢用张红片嘅拍法咧，同埋变咗入少少。半碟追擊咁嘅元素咧，我啊中意佢多啲嘅。 唔係我好易解釋嘅啫，因為其實佢哋個出發點冇第二樣，就係抵唔抵睇。咁你美國隊長二唔抵睇啊嘛，咁少人嘅。 但係我個人真係好中意美國隊長。 唔係我知啊，但係佢哋成日講抵睇嘅咋，即係其實咧，你邊一套出嘅人最多嗰套就最抵睇，最抵睇嗰套就最好睇，係咁簡單嘅啫佢哋。 我明白。 即係個單細胞嘅咋呢個諗法其實係啊。系啊， 系， 咁咪数咯，数咯，边个最人多咁之前点解系嗰套咁啊？咁唔系嘅，嗰套又未至于最人多嘅，第一套 Adventure 时候系咪？第二套多啲人噶嘛，理论上系咪？ 系，咁依家就Civil War 仲多人过Adventure 第一集。 系，但多人，总之起码系一个几紧要下嘅一个元素啦，最少系啦。嗯， 系 咯。咁呢集應該係最多人啦，係啦。 你計爽片、爆谷片嘅呢套就真係冇得輸嘅。 係。 即係佢差唔多你佢兩個半鐘頭，應該都打咗兩個鐘頭零十五分鐘㗎啦，佢啲設定係。啊，即係同埋搞驚。 唔係喎，有人話冇打過喎，馬仔咪見到網上嚇。 見到人咁地啦，冇乜點打咁樣喎。 冇乜點打。 冇乜點打。 係。系，唔系，大家对打可能个定义系唔同嘅，其实佢哋可能系讲紧嗰啲特技嗰啲啊，吓 吓同埋佢嘅组成，成套戏嘅组成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一开始就几个人出场，跟住搞笑，跟住打完，跟住呢个无限轮回咗四五次，跟住就到大 ending 噶啦，即系其实成个结构就系得咁嘅啫，其实 冇乜结构嘅，其实系咯， 吓就系咁，同埋你。覺得啲人物咧就我又講缺點啊，因為真係冇乜優點。咁嗰個佢， 好講 因為我覺得啲人太單薄啊，真係。係。我中意套戲咧， 即係我講翻上次迷失太空，點解我會中意咧？佢就係由人物嘅性格帶出 現。冇錯冇錯。 人物係佢嘅性格去選擇佢嘅故事。 係 啦。但呢套唔係嘅，你會發覺咧係因為有咗個故事，有咗個 situation，我就將個人擺落去。其實係你將嗰啲隊伍調轉都得嘅，其實係。即系唔系由人物性格出发啊？我觉得，即系你、如果你净系睇呢套，你都唔知美国队长嘅性格系乜，你都唔知Winter Soldier 嘅性格系乜，你其实好模糊嘅就嗰啲人，你成套去睇完，你净系知道灭霸个性格咯。而家嗰啲人， 即系呢套只有交代咗一个人嘅啫，就系、是、灭霸，其他人冇交代嘅。 你佢十年打底就冇噶啦，其实其他人系。 咩？陈一马， 佢咪要？佢系要你攞十八套戏我嚟打底啊，所以就 系、是、佢就系要你打底，你唔打底咧，你呢套戏你唔知啲人做紧乜啊，其实 即系储齐十几多套啊，十八啊， 系十八套， 储齐十八个个演再加张戏飞，咁就呢套《无限之战》啦。 你会就会睇得过瘾嘅，因为你起码要打底，你就睇得过瘾嘅。如果你真系冇打底，谂住凑热闹咧，你就我觉得你 即系如果有啲人其实冇睇好少或者甚至冇睇过，突然间入场嘅就应该唔知佢搞乜系。 其实我谂我会推荐去睇翻上次阿 Rock 嗰套星星戏好过啦。 吓、 啊？即系你讲爽嘅程度，我某程度就觉得 差唔多嘅啫。 每日困兽战仲爽过佢。 系啊。哦，咁样。 系啊，即系起码爽啊，爽系去得顺畅啊。 咁 呢个因为佢系真到好散嘅，其实系。 系。 吓、啊。即系变咗分小组咁样做完嘅大集会咯。 即系蒙面超人咧，我哋讲话以前蒙面超人唔好睇嗰啲咧，就系咁噶嘛，就系几条线咁，跟住最尾炒埋一条咁啊，系咯，卷埋一条灯芯咁咯，系咯系咯。 但系因为你觉得好睇，因为我谂大部分嘅人都起码有基本了解，同埋你都有睇过晒之前，即系唔睇晒都 睇晒都睇咗好多噶啦， 都八九成，所以你一定会觉得好睇，因为你对即系好似同班朋友食饭啫嘛， 系都系一个同学会嚟嘅， 你就会觉得吹水过瘾噶。 你如果冇睇咧，就即系你去咗人哋个同学会。 系啊，你入错学校啫嘛，其实系。 唔系去咗个 friend， 唔知点带你去佢个小学同学会。 即系其实呢个系好睇你之前有冇打底咯。 系，跟住你成班人倾翻以前嗰啲笑话啊，或者啲阿 Sir 你一个唔识噶，系咪系咪咁啊？你坐喺度唔知做咩戆居居咁样喺度打手机，有啊，唔系马仔话网上有几个反应啊嘛，马仔讲啊。 系 马仔讲有几个反应。 马仔啊， 马仔 边一度啊反应？ 唔系，梗系香港啊，系。唔知系咪香港啦，总啲网上啲人话几个反应嘛，一系就啲女咁喊晒啦， 系好快就喊晒啦，啲反应 系咁， 因为落机好快死啊嘛， 系啊，一系就好似话全程玩手机都冇当佢做套戏有咩嘢照， 即系套戏冇嘢嘅咁系咯，全程玩手机啊，系咯，咁有啲人咩咧？又话咩冇打过啊？仲点啊？点啊？嗱，套戏冇打过，犀利喎！呢、這个真系， 哦系，有啲人 打过真系好犀利，冇打过。 有啲人问嘅咪入错戏院睇咗第二套戏啊？ 系啊， 吓点解成套戏都系中国人做嘅？我下即系佢问下， 点解冇景甜嘅？有冇搞错啊？ 唔系点解有景甜啊？就系、是，你嗰套系第二套嚟嗰套系嗰套系咪有机械人噶？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好大怪兽系啊？我你睇错戏院啦。系啦，嗰套叫咩？嗰套叫做《捍卫太平洋》啊，唔系唔知啊，大佬，即系我谂佢梗系入戏院啲系讲笑嘅啫，但系即系大家对所谓打啊，我怀疑啊，咩叫打啊？佢系咪真系讲紧有啲好夸张嗰啲啊？即系要即系一定要射晒光、飞晒天嗰啲咧？即系如果阿黑寡妇地咁度打功夫嗰啲就唔算咧，咁样。 哦、啊，可能佢哋觉得即系嗰啲唔算咯。 唔算啦，系啦，咁即系话你睇李小龙系即系睇李小龙啲戏系由头到尾冇打过啦，即系意思系咪？因为都冇射光嘅李小龙系咪？亦都冇飞天，系咯，佢都哇咁样咁啫嘛，系咯，冇打过，北斗之拳都冇打过，边有打过啫？系咯，咁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对 Even 去打，即系其实咧，而家大家冇 common ground 嘅程度去到咧，即咩叫打都大家个概念都唔同嘅，吓咩叫打？系咯，咁佢会唔会反而系我哋最憎嗰啲咧？即系超人打啊 ，General Saw 咧，系咁坐烂大厦，咁佢可能反而觉得佢咁叫有打， 啊、 但系调翻转咧，我觉得咁啊唔系叫打， 系 即系打，我哋觉得系就系、是、你要有铺排噶嘛，要有设计噶嘛，咁当然格斗都系打，点会格斗唔系打咧，大佬吓？咁但可能有啲人真系觉得唔系噶，系咯， 即係我睇美國片啊，呢啲荷里活片，我睇特技啊，睇打，不如睇翻甄子丹咁咯。佢可能佢咁，即係如果打功夫，不如睇翻甄子丹咁。咁佢可能咁覺得係咯。咁但係我哋又反而覺得嗰啲係佢即係例如黑炮咁，咁你係反而用翻皮套去打咧，我覺得反而係珍貴啲啊嘛。 啊，係啊，提翻黑炮咧，佢今集咧出咗兩三個鏡頭，但係個霸氣完全出翻曬嚟啊！我又～呢度真係 冇錯， 上次自己同佢真係兩回事嚟嘅，出咗嚟 係。即係今次其實又係翻 威弱性啦，即係嗰種氣度咧係有翻曬。 呢度就似翻個王者啊，係。 啊，呢度我最服到我佢係黑炮啦，我呢度我中意呢度呢個黑炮啦，我就 係 啊。 咁但係呢個所謂唔係主流觀眾嘅感覺啦，係啦，最弊。 佢只係幾個鏡頭嘅啫，但我 feel 到佢嗰種王者氣派喎。 我唔使幾個鏡頭咧，睇畫頭都已經 feel 到啦。 哦，其實都係畫頭嗰幾個㗎咋。 係啊，即係你都覺得喂似樣爹，大佬佢變身跟住隻手交叉全咁，喂戰隊咧，其實你覺得係喂呢啲咪似咯？ 畫頭嗰幾個係 啊，咁咪好睇咯。係啊，同埋喂佢真係皮套㗎喎，佢嗰啲黑炮唔係 C G 喎。 系啊，所以好睇好多噶，呢度嘅黑炮系好睇噶。 佢同人打唔系 C G， 我都唔明点解黑炮自己套戏系 C G 嘅，我勾仔头 同埋调翻转啊，变形合衣就变咗傻佬咧，我又几抗拒嘅，其实。 哦，咁样。 即系今次基本上全部搞笑嘅集中咗喺佢身上，系傻嗰种搞笑啊，系。 即系你讲变形合衣，你意思系讲阿 Doctor Fanny。 Bruce Banner 啊，真人演出 嗰個人間體搞笑係 啊，變成傻佬啊，係即係唔同變成冇腦， 真係慘 啊！ 明明係 Marvel 世界幾大天才之一係啊， 佢蠢過雷神啊！呢一度 可以具體啲描寫下點解咁講？ 即係佢喺阿黑炮個妹面前直頭變咗白痴添啦，已經係即係咩都唔識啦，跟住又成日喺度屙屎唔出咁要曲變形合衣啦咁。其实嗰啲好傻嘅表情嚟嘅系， 我第一开头我 觉得， 第一开头 马仔讲咩话？ 啊系系系， 马仔讲咩话？ 唔系我话啊呢个 Marvel 边聪头几名聪明嘅人就沦为呢个咁嘅地位 系啦。你话雷神变蠢，我都接受到。你又冇理由。 雷神边有变蠢啊？雷神系蠢。 又笨到你都 蠢。雷神蠢都 OK 啊，咁都 OK 啊。 啊，你冇理由将一个聪明嘅人变成蠢。咁我觉得我系接受唔到嘅喺呢度。 系咩？因为佢要捧阿黑炮个妹啊嘛，有咩办法啫？ 即系连阿沙哥都冇佢咁搞笑啊！呢度 系惨，都变咗下巴咯。呢一集里边系咯。 完全下打啊，變成 係。不過佢都唔係，咁佢都係打呢個 Hawkbuster 出動嘅，咁又未至於冇打。係。 我覺得落去都係一個白痴坐咗落去咁啊，係。 係。一個駕駛員，一個。係。 反正撲低啊，咁樣嗰啲咁嘅嘢。 係係係。即係 又俾個女戰士秒佢啊！咁嗰啲我覺得係好。 即係點解咁啊？點解會搞成咁？ 點解會大即係大轉變得咁過分啊？係。 嗯。明白，即係好似佢冇用嘅程度係咪大過嗰黑炮入面嗰、那個，即係嗰個美國 agent 咧？即係嗰個美國 agent 其實完全乜都唔識㗎，咁但係佢都幫到阿黑炮個妹喺度。 佢肯定係冇用到，冇用到係冇存在價值咁滯啦，已經係。 嗯。 即係變形合衣今次，即係佢開頭紐約嗰陣時候，又要阿 Tony Stark 嚟救，連阿王救佢喎，係保護住佢嘅啫喎，其實都係。 係。 咁你話係咪好？ 佢應該翻屋企係咪？佢唔好出動啊，應該係。 佢出嚟係為咗解釋，即係話俾你地球聽有件咁嘅事。咁啊，其實講嘢走得㗎啦，其實佢唔使成套戲留喺度嘅，其實係。 咁慘真 係。係啊。 即係大家其實本來又想睇 Hawk， 佢又冇變身咁啊，即係淨係一開頭一戰。 佢開頭打咗幾分鐘俾你睇下。 咪冇辦法，不舉係咁啊，佢變咗。 啊，不舉冇辦法，男人。不舉係真係好慘嘅，真 係。咁但係可能下集佢又雄風再現咧， 係可能拍翻啲嘢。 即係你要係啦，終於發明咗偉哥啦。 應該係咁鋪排 嘅，即係下一集 變極都變。 下一集誕生咗一樣新嘅藥嚇，喺佢個世界未有嘅就係叫偉哥咁啊。係我哋有啫，佢哋未有嚇。咁啊一拍，哇！即刻嚟嘣咁，特別咗藍色，因為偉哥係藍色嘅，係。咁就唔知佢啦，係啦，咁係咁㗎啦，即係佢哋唔呢個都話咗係佢唔好嘅地方，就係有時佢要撳低咗啲角色去捧一啲角色呢個狀況啦，係咯，好明顯黑豹個妹係好緊要嘅，即係嚟緊嘅， 緊嘅一定係 冇錯啊，冇錯，咁你因為黑豹好緊要啊嘛，咁變咗 一定要捧捧佢。咁呢套呢一集冇话将佢变咗好重啊，其实已经好好噶啦。我仲初初谂佢咧， 算好重嘅。 哇，真系佢已经代替咗阿 Tony Stark 噶啦，我以为系咯。 哦，咁取代唔到喺呢套戏。 喺呢套冇咯，系咯，咁变咗已经好好噶啦，系啊，系啊。咁唉，冇办法啦，因为始终佢而家要第二梯队上位咧，要铺排咁，你要知道佢嘅真正意图呢样嘢先得嘅，系咯。 明白。 咁阿 Hawk 其实上次喺Thor 嘅第三集已经变咗好似系半套佢嘅戏啦嘛，咁其实系咁上下噶啦，呢套系拉翻落嚟噶啦，冇办法啦。因为如果佢仲继续好强咁咧，咁你又解释唔到点解佢哋会打输嘅。不过你初头都话佢咁都打输啊，不过初头佢一个人打啫，咁如果群战再加埋佢，就应该都好多咁样。 应该好多，因为有中段群战啊，奇异博士、Iron Man 加蜘蛛侠加 Star Lord， 其实系可以打成平手咁滞嘅。 系咯，咁如果阿 Hawk 都可以变到身，咁照计应该赢啦，系咪？ 系啦，应该加埋 系咯， 冇得输嘅。 咁佢就要揾个理由，点解要打输？咁就要起码要醒走咗 Hawk 呢个能力。咁冇即系佢唔讲佢不举，就俾个理由佢变唔到身噶啦，即系深敲要系咯，即系咪佢？又唔知道中咗啲乜嘢宇宙射线同伽马射线中和咗，佢冇咗呢个能力，你咁吹都得噶， 系 都得噶，即系暂时冇咗啦，最少系咪？即系嗰样嘢令到佢不能够随意再变身啦。咁你咪咁吹都得，咁可能咁吹好少少，冇话不举嗰只 feel 啊，佢失去咗超能力啫。咁佢唔系咁你咁呢个好啲嘅，应该就系咯，即系佢失去咗变身能力嘅超人啦。总之佢呢集个身份就有少少系咁啦。 嗯，系啦， 即系阿七星侠喺呢个尼奥入 边， 咪有少少咯。咁佢个眼镜又烂咗，又跛埋咁，好似残咗咁。但系佢冇讲阿七星侠，即系眨下佢都变咗卢比道叔叔嘅，眨嘅多。 唔系蠢噶嘛？ 唔系蠢，好醒嘅指挥嘅佢变咗嗰个防卫队嗰个指挥嘅，犀利司令队长咁啦。咁呢度你搞到变咗，点解佢唔变到新人？要点样？点解变咗傻佬嘅咧？咁呢个就又真系冇理由啊嘛，大佬系咯。唔会准买噶 嘛？呢次一话雷神三可以几耐啊？两年啊？ 佢雷神咪紧接雷神三咯？呢套戏 唔系我话佢啊，喺 雷神 失咗 世界两年， 系啊，两年未变翻做阿 Banner， 即系蠢咗 啦。 唔系佢，我边条新桥佢啊？我边条新桥佢？佢个灵魂同阿康调转咗。佢个身体系变咗 Banner， 但系个脑系康嚟噶，咁咪讲完啦。佢俾人咁讲，佢俾人咁讲，佢俾人灭霸整咗佢。嗯，你咁劲啊嘛，将你两个调转先咁你咪即刻变咗有低能，又冇力咁啊，齐晒啲衰嘢就变咗身咁，咁得唔得？咁会唔会好似似啲？系咯， 都系 中咗灭霸一嘢系嘛？即系佢好似唔合理咯，即系如果呢度佢只不过系变翻多，俾人冇理由系咁下巴，咁咪系啱嘅，系啦，咁样咁好，咁呢度可能佢都系纯粹即系想玩嘢啦，系啦，或者即系俾个理由，即系点解咁都有输？咁原来主要战斗力其中之一嘅 学 就不能变翻，系啦，咁唯有系咁啦，系啦，系咪啊？咁理解啦，系 应该系啦， 为咗铺排下一次即系雄风再起嗰下啦，系啦。即系初头唔输啊，边有后边咧？系咪你悟空咁嘅初头唔就你都要匿埋下咁样，最尾再哇登场嗰下就超劲咁啦，系咪？要咁啦，要谷呢一下啦，系咯，咁啊，你只可以咁理解啦，系。 好， 咁啊，芬芬有冇意见？咁即系都啱嘅，系啦。有冇其他 point？ 冇乜噶啦，都系爽片一套咁啊。消磨下 时间系 O K。咁啊，蜘蛛侠嗰套叫做 Iron Man 蜘蛛侠三，你中唔中意？ 我唔 中意 蜘蛛 侠太高科技嘅，因为我自己觉得上一次套蜘蛛 侠自己套戏都已经有啲高嗰啲啦。 觉得太高啦，系个样又几好嘅，嗰件衫即系上次嗰件啊，讲个样又几好，似翻漫画。啊，但系竟然里面咁高科技都 高科技 都麻麻地，系啦。咁今次再 高翻啲嘅， 再高一层咧，就突然有啲怪怪地啦，系嘛？ 哦，咁你如果唔设定到佢咁高咧，你就好难话上太空啊嗰啲嘅。 嗯， 跟住我亦都。明白嘅，其實都 啊，係啲麻麻仔有咩講？ 支出又唔係好得意啊， 哦，係即係又冇理由話佢著件布衫咁啊， 哦，咁都 適合翻嘅。 我頭先講係 冇 ，OK， 好。咁有冇啊？有冇其他意見咧？或者即係佢今次都俾翻曬一啲之前好耐冇出場嘅即係神鵰局長啊。咁啊，其實紅骷髏就諗都冇諗過會再出場啦，係咪？ 我冇諗過， 點人都推得出。 係本身原裝嘅配音嚟嘅，好似係。我睇翻 即係阿 Agent Smith 嚟噶嘛，係咪？ 哦， 但係演嗰個係唔係 Agent Smith 自己演嘅咧？定係其實佢係當時其實已經拍咗呢一個 shot 嘅咧？ 嚇、 啊！唔奇嘅喎、啊。 自己拍嘅，你 都唔奇嘅喎、啊。 咁遠可以點影？ 都有可能㗎、啊。 我唔知 幾耐啫。係 唔係呢個過期都冇乜所謂啊？ 係。 佢都係蜘蛛畫嘅啫嘛，功夫我係。 嗯，即系声音就点都一定揾翻佢讲嘅， 两三分钟嘅啫，其实好少嘅啫，其实你得块面嘅啫，佢睇咗件笠住个头嘅，其实都 系睇唔到，系即系把声就系啦，最少应该系咪冇留？ 我睇资料讲就话系， 即系起码把声一定揾翻佢笠翻啦，系啦系啦， 应该都要咯，其实。 咁神盾局局长佢已经问咗好耐噶，喂去边咧？点解冇讲？ 系啦，终于系最尾片尾 系啦，消失嘅时候有再出现翻 啦。 一齐 出现啦，系啦。 系啦，咁都叫做系咯，即系叫做大家久违咧，啲人都有见翻啦，系啦系啦。咁啊，阿 Stanley 亦都系咯，有 第八次啦，转咗 即系就系阿蜘蛛侠嗰个后巴啦，系嘛？ 后巴系，佢仲讲咗句话，诶，你估你哋？其实未睇过太空船咩，仲讲到咁嘅嘢，咁就变咗啦，收少嘅就跟住吓，系咯， 系啦，咁都系个惯例惯性，叫做登场客串啦，系啦， 系啦， 必定有噶啦，系啦，好，咁啊 ，Oscar 有冇做过做过总结啊？但 Oscar 即系 Oscar 嗰 part， 因为新年未讲，系啦，系， 系，如果俾我自己嚟讲，系，即系俾我。即係對我自己嚟講咧，雖然我都講咗呢套戲唔少嘅即係唔好嘅地方，但係其實整體嚟講，我又推薦大家去睇呢套戲，因為起碼都係一套即係鋪咗線十年，有成十幾套所謂前傳嘅一套大集會，咁所以咧，即係個娛樂性咧，其實係好強嘅，即係雖然佢有唔少嘅缺點，咁但係即係瑕不掩瑜啦。即係好睇嘅地方咧，係掩蓋咗唔好睇嘅地方嘅，咁都會推薦翻大家去睇翻。咁而第四集咧都好快會有噶啦，咁即係唔需要等超過一年咧就會睇到即係所謂嘅結局咁樣咯。 即係如果呢集都唔睇啊，下一集就更加唔使睇啦。係 啦，冇錯。咁 呢集 即係如果你 唔甩㗎啦， 同埋如果冇睇呢集，可能你之後嗰啲都未必。即係追到㗎啦，即係佢再有可能，即係再有復仇者二代啊，或者唔知佢玩咩新故事出嚟，都係睇呢兩集佢點樣玩嘅啫。 即係就算嗰啲單套嗰啲，佢哋個別嗰啲都唔甩唔到嘅，都要點呢集點都好緊要嘅，係啦，係咁意思，係好嘅，好嘅，好啦，咁唔該曬 Oscar 先。系啦，咁啊新年都未讲啦，咁等新年讲下，咁啊马仔问下，马仔用观众角度去问啦。 好似我收到风，好似。佢啲預告片有好多兩套戲冇喎，今次都係。 哦，係啊，係啊。例如阿霍佢即係預告片裏阿霍出現啊嘛，同埋阿呢個美國隊長啊，佢哋一齊喺啊 都跑 啊，嗰個亞光達係啊嗰度咁跑啊嘛，係冇呢度嘅，係。 嗯，係。 即係有冇跑啊？有跑，但係冇咗阿霍。 咁咪係阿 Bruce Banner 嗰個狀態咁囉。 係啦冇錯啦即係有嗰個鏡頭嘅但唔係我哋睇預告睇咁樣嘅。 係 啦。係啦。咁仲有啲嘅佢話咩整嘅手啊 有冇喎、啊、我見到佢預告嗰陣時咪阿 Bruce Banner 喺度整緊隻 Hulkbuster 隻手咁喎。 喔係。佢有一度係唔知點啦總之佢喺企喺佢嘅手。隻 Hulkbuster 隻手隔離就冇嘅，因為佢呢度一出場已經係著咗件甲啦。 嗰啲可能係 cut 咗啦，嗰啲就屬於係 cut 咗啦。但係頭先話一齊跑就肯定穩定噶啦。 係 嗰度冇嘅。 係啦。 咁其實啲打鬥如果嚟講，比其餘之前復仇者啊或者咩係今次編排得好啲定？其实差不多的 打斗啊， 如果你话合作打嗰度，其实我觉得今次都算系交到功课嘅。咁但系就佢、就未至于有翻嗰次我唔记得咗系 Avenger 一定二啦，即系总之系Iron Man 带咗条鱼过嚟咧嗰度，咁我觉得嗰段就好睇啲。 嗯。 啊？哦，嗰度好睇啲。哦。 即系佢嗰度又有一路呢、這个连嗰、那个嗰、那个再连下个咁样一路连住落啊嘛，咁但系呢度就系、通常系一两个人合作咁咯。 哦，咁佢第二集都有啊，咪有队长唔知360度定唔止转体啊，跟住喺度转啊，嗰啲呢度都唔会啦，系咪？ 哦，系啊，系啊，系啊，都冇呢啲系。 嗯，即系合作技呢样嘢咧？ 合作技有嘅，合作技系有嘅。咁都好睇嘅，咁但係就我都係觉得仲差啲囉，可以再靓啲囉，係呀。咁另外我觉得 Doctor Strange 今次打係好睇嘅。佢个多重影分身。 咁有啲人话流啲喎，但有啲人话反而觉得佢流咗喎。 点讲呢，你其实我觉得因为佢可已经系都系可以同 Fennel 打到啊，其实我觉得咁其实唔系渣，只不过系咁你阿灭霸系真系无敌噶嘛，咁你边个都系唔够佢打噶啦，系咪先？比起佢嚟讲，咁梗系流噶。 咁我唔知啦，系咯，即系佢 我觉得佢唔流啦，佢顶到佢一拳喎、大佬。 即系啲人咁讲啫，即系啲人话冇打过添，咁你唔系话我哋觉得我哋反映紧嗰啲人啲嗰啲睇法啊，我哋一代入角色啊， 系。 咁佢话冇渣啊，咁奇异博士咁流啊，咁样咁就唔知点流法啦，系咪？系咯。 嗯， 佢期望佢做咩？我唔知啊。 我想补充翻头先阿新呢话，点解打你会觉得可能系冇嗰啲大型打斗啊？因为今次系主角， 系啊。 其实咧，佢系多咗似美国，我反而中意嗰个美国队长二嗰啲啊。即系佢有一段就系讲啊，美国队长去救啊幻视嗰段，我 系 中意嗰种打斗，即 系嗰段好睇嘅 格斗啊，吓嗰段系好好睇嘅。同埋美國隊長嘅出場係好有型嘅，嗰度係好好嘅，我覺得無論都係氣氛營造咧，都做得好好嘅。 我唔敢講啊，真係有班人係唔中意睇呢啲拳腳嘅，反而 但係嗰段就真係打得精彩。 係啊，反而呢兩個導演拍得最好咧，就係嗰啲好嘅特攝片式啊，即係就係真係人打嗰啲 交手嘅感。 呢個真係佢強處，即係拍得好嘅地方。但係反而好多人唔欣賞，即係佢哋係中意睇嗰啲 CG 喺度。喺度好假嗰啲咧， 飞来飞去。 系啊系啊系。咁如果佢系中意睇嗰啲，翻去打机就得噶啦。其实基本上系， 因为嗰场咧，其实就系、是、本身嗰两个一男一女啦嘅坏人啦，咁就伏击嗰、那个系伏击阿幻视同阿红女巫啦先啦。咁然之后咧就美国队长加阿猎鹰，再加呢、這个黑寡妇系啦，喺度帮手咁样。咁佢哋三个都系实战系噶嘛。咁所以呢同嗰一男一女，咁嗰两个一男一女亦都系实战系，所以就会系有一个格斗嘅交手嘅，咁其实真系好睇嘅。 所以就冇打过啦，佢哋觉得。 我哋红女巫嗰啲食来食去，我觉得唔好睇嘅，其实系。 都冇射光，系咪？ 哦，咁啊，咁红女巫嗰度就射，系咁射啦。咁嗰度應該滿足啲係 嘅。咁佢嚟定 佢啦，佢要覺得嗰啲人打嘛，嗰啲即係佢諗住有元氣彈之類嘅，你明唔明？係咯，出波打到座山去嗰啲啊！ 嚇，唔係一拳打中條友，我睇到飛開入咗紅牆度爆曬啲樓咁啊！呢個 咪打咗個人上天，又坐翻落嚟，佢諗住睇呢啲噶嘛。 哦， 个地啊爆咗咁有窿喎！ 我上次阿 Superman 嗰次咪做晒咯，打张罗索，好唔好睇？其实好唔好睇？好闷噶，其实系就呢啲特战嗰啲，呢啲咁嘅拳脚先精彩咁，但系你识位啊，大佬班人咯， 镜头走位都难度高好多啦。 即系我就听闻咧，而家啲人咧就打机啊多过睇戏，咁啊的确佢用咗打机嗰个 standard 咧，真系冇打过啊呢套戏。 系， 系咪？只有打过啫。诶，咁开拖咁拳脚短打算系打，佢认为唔系噶嘛，一嘢就无伤噶啦嘛，应该 系咪一抌地嗰阵系咪成个地下啲人扮嘢？ 我有啊，那个开红箱嗰个系 Fennel 啊嘛。 咪淨係阿 Fennel 咯，咁其他人冇啊，其他人等於佢無傷啊嘛。 雷神都有試過一嘢嘅，即係落個地下 都有， 都有嘅。 咪咁佢希望兩個幾鐘係咁啊？ 咁樣，咁啊，但係我咯，如果我因為我睇嗰場咧，阿雷神咧一出場咧係全部人拍手掌嘅，係啊。咁如果成套戲都係咁嘅話，由頭拍到尾 啊。咁係咯，咪就係佢就係要咁咯。你唔明啊？ 佢去翻阿江达嗰度就拍手掌，即系攞翻个 系啊系啊，一出场咁样，喺个天嗰度咁样响飞出嚟，咁嗰度就拍咯，系啊。 嗰度都好离奇噶，上一秒仲喺嗰个侏儒星，下一秒已经嚟到地球啦，佢已经系。 系啊。 即系唔知佢用咩方法嘅，系 啦。我都唔知佢用咩方法。 佢又冇咗个传送嗰个嘢咁。 佢坐咗碗红嗰嚿嘢啫嘛，其实由头到尾佢都系。 系咯，你又唔系有之前个彩虹桥？ 有可能系佢个腿有个咁嘅能力都唔定啦吓。 即系佢嗰嚿嘢可以。 做嗰个斧头话系有彩虹桥嘅能力嘅。 哦，咁样咁样咁如果系咁冇得讲啦，系咯，即系个斧头本身可以有咁嘅跳跃能力就 系呢个新嘅斧头啊，唔系锤啊， 系啊。啊，咁就斧 头嘅 系啦。 咁你 个病系 咪原来系咪？ 三日啊。 佢仲唔喺度个飞噶嘛，大佬个斧头可以 个斧头病都仲系树人只手嚟啲， 系啊， 仲唔系万能飞虎咁就转咗系咯， 系咁啊， 咁阿斌呢觉得好唔好睇啊？系咯， 哦呢套咁绝对睇一个啦吓，啊由底睇系嘛， 又睇睇，系今日睇睇一定嘅， 系一定睇啦，系咪先咁样？ 佢睇到啦，系咯系咯， 睇到烂啊！ 呢套都唔睇，唔使即劲过贺岁片噶啦，呢套 我谂都差唔多，可能系史上最抵睇啊，系嘛？ 系 红门夜宴啊嘛。 唔系嗰度港产片啫，你话西片就真系你咁。 喂，豪门夜宴都冇咁多人啦，呢度真系好多人噶。 系啊， 你识嘅演员。 咪仲要呢班系荷里活大星嘛？你唔系嗰啲 系啊？ 你香港嗰啲咩星啊？你香港系你自己啲电影金像奖里边觉得自己系星啫。你嗰班影帝，你出嚟荷里活，人哋识唔识你边个啊？嗰个级数点同啊？系咪先？ 你都唔知点计啊个片酬嗰啲数字， 翻嚟道门，你以为陈奕迅定系大星咁啫嘛？你明唔明？系嘛？ 呢度大星，呢度全部大星。 大佬，人哋啲系国际大星啊，大佬。诶，边个比？ 任何拉两个人落嚟都系一套电影嘅卡。 咪系咯，一个就咩两个一个。 两个通常会有一个打一个，即系行 孖。哦，咁啊系，通常行孖啲啫。 咁你已经冇得输啊！任何两个拦住都冇得输啦。 系啊，个个都系票房，即系都系拉票房嘅，一个人一两个已外，咁你呢度系齐晒。咁你大佬，你讲抵睇就真系，如果嗱，我不嬲唔中意抵睇呢个概念，咁但系如果你要用呢个概念，呢度都系满足到嘅。即系抵睇指系咩啫？即系你去飞法，就唔系剪靓个头，系铲光佢就抵飞啊！咁啊，你明唔明？ 买又送呢个 massage 啊，又送呢、這个我 唔关事唔关事，即系抵飞咧，就系你铲光个头叫做抵飞， 系 即系你个头已经 因为剪咗最多头发出嚟， 冇错啦，系啦，即系你冇听过咩？啲家长。咦，做咩追非法翻翻嚟个头差唔多嘅？你冇试过？你冇试过啊？ 有。 因为个头石晒出嚟啦，已经啲发尾唔得，你收翻佢啫嘛。咁你出翻嚟就会问吓，你飞咗发啦咩？都差唔多嘅，同头先咁。咁其实呢个概念就系底体概念啦，就系咁点先叫飞咗发？系咪变咗一拳超人咁翻翻嚟就叫飞咗发咧？变咗个小丸子爷爷咁啊，翻嚟吓。佢嗰时啊，唔系问你飞完发难嘅，你系边个啊？咁啊，你系边个啊？你阿妈问你， 开门 唔认得，你咪系小丸子爷爷？我话咁样啊，大佬吓，你边系我仔啊？你点我啊？咁啊，你明唔明？ 咁咪抵睇咯，咁咪抵飛咯，係咪？飛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嘛，你明唔明？咁咪叫抵睇啦 ，OK？ 咁唔係，我就唔認同嘅。不過如果你一定用呢個角度咧，呢套都抵睇嚇，即係咁啦。係啦，我就覺得唔係咁計嘅，咩抵睇？咁啊呢套就算咁講都係抵，因為真係多大星。係、嗯。咁啊啲星亦都唔係話係。虽然有啲人系出得唔系好多，但系咁都系紧要嘅，系啦，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同埋俾你怀念翻，好似之前实在头先提过嘅好多出冇再出场嘅角色，佢都有出翻啊嘛，竟然喺呢一集，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咁系啦，系争阿陈俊谷嗰、个 Asian 超嗰班就冇咗啦，系啦，都 系，系咯，系咯，系。佢哋拍緊電視劇就冇咗 啦。咁啊 ，Phil 唔係應該都係呢度成員啦。 阿 Phil 應該係啊，但係呢度都冇出場。 即係你話你唔出阿 Sky 唔出奇啊，咁嗰啲戲冇出過咁，但係 你想做？即係你諗下，一死咗。 係啦，冇錯。咁既然佢話佢冇死，咁咪呢度應該都會你會見翻咧。咁但係就又的確又冇啊。咁啊， 成個神盾局嘅其他嗰啲探員基本上係 冇出現， 冇曬， 冇出現。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可惜啲，如果佢都有出返呢，咁就好似嘩你真係 講咩啦，好似連 Happy 都唔會 嘅。Happy 都冇，係呀係呀係呀。 冇下但 Pepper 就有。 即係個同學會都係未嚟齊人啦，始終暫時就係咁。係啦。咁會唔會有機會下一次有返呢，咁都有機會嘅。咁同學會仲有下半 part 啊嘛，未睇咁有機會會唔會喂佢哋下半 part 有返佢連佢哋都會再登場，有機有機。有 OK 嘅， 系啦，女武神都唔见咗喎，开头开始。 系女武神都冇啊， 女武神都冇，系系 系。 咁的确唔可以全员出场嘅，咁又真系，咁又是但，而家都已经多人一制啦，咁可能真系有啲人会下一集出翻嘅，的确有机会。咁起码蚁侠演话都会啦，系咯。 蚁侠同鹰眼应该都会下一 集。系啦，冇错，有翻嘅，有翻嘅。 鹰眼系咪有提过啊？ 咪同阿 蚁侠 一齐 话 佢哋咩 翻 屋企 凑 女嗰度咯。 哦 ，OK， 我睇漏咗少少，咁可能系。 咪即系 我净见到蚁侠系。 咁变咗， 好似一齐讲嘅啫， 其实下一集就可能有埋其他人嘅，的确 系。 系咯。未能够全员啫，今集系啦。咁啊，留翻啲系 OK， 有啲已经讲下一集有啦 ，OK。咁我哋头先再数嗰啲 side cast 有冇机会咧？咁嗰啲佢又唔讲嘅 ，side cast 都讲埋咩都算。咁啊睇下。 好有面。咩 defender 嗰啲都讲埋啊 ！defender 咁嗰啲唔出奇，我讲系曾经嘅戏都出过嗰啲。 曾经系真系。 系啦，都真系喺电影有登过场嗰班。 嗰啲你要安排佢出场都得嘅，你咪安排呢啲垃圾全部消失晒咯。 嗯。系都可以， 你安排出場都唔難㗎，一秒鐘都唔難。 係都係，隨便出一出啫。咁但係佢可能有啲就留翻下一次啊。我就覺得其實佢專登嘅，係都有嘅，可能有機會下一集會出翻嘅，的確係。係啦，咁啊再睇啦，因為其實我哋睇咗半套嘅啫，暫時。 出年就有得睇啦，呢套。 係啦，其實呢套大家真係唔好當係完整未完嘅。OK， 咁啊，大家等埋。係 OK， 好。